那么的 pouring rain， 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每个呼吸都是新的芬芳。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发布经济蓝皮书2018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并指出预计明年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6.7%。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最高检公安部印发规定，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查封、扣押涉案财物或拘留逮捕嫌疑人。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加强冬季采暖价格的监管，规范供暖供气价格收费，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北京发布公告，规定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进入二手交易，都需要通过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签约。重庆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事行为的通知，要求教师要做到有布置必批改，有批改必讲评，不得要求家长代批作业。根据国家卫计委网站的消息，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司有关负责人就家庭医生签约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家庭医生不是私人医生，要优先覆盖重点人群。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日前在官网上发布关于全国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的通报，安全生产大检查排查了重大隐患达到3.2万项，整改率达到87.7%。国内首个共有产权养老项目投入运营，该项目入住者的资格有严格的限制，必须是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入住。 你说你最近爱上了一个喜欢喝几杯的人，你不习惯他的冷，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你总是说要接近人，却有个贪杯的灵魂，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伤神，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喝一口眼神唤醒睡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伤神，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只是重新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你总是说要接近人，却有个贪杯的灵魂，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虽然你沉溺就让你伤神，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喝一口眼神唤醒睡几分， 合，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手，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喝一口眼神唤醒随即喝，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手，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